发现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 传递一点一滴的好，因你变得更加重要。 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感动，就像蓝天对草原的问候，为你诚心热情不会变，绿色每一天。哦哦， 是你的微笑让我变得坚强，我们彼此给对方的力量。爱就是爱，不管多久都存在，一直牵着你的手到未来。能感受到你关心着你的一点一滴，是爱让这种感觉在传递，一点一滴的好因你变得更加重要。 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感动，就像蓝天对草原的问候，为你真心热情不会变，绿色每一天。哦哦， 是你的微笑让我变得坚强，我们彼此给对方的力量。 爱就是爱，一点一滴的存在，付出了所有是为你的关怀。爱就是爱，不管多久都存在，一直牵着你的手到未来。 让我感受你每一滴的幸福。 是爱。